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陈阿姨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马特母亲家，急切地砰砰砰敲门。马特母亲赶紧开门，把陈阿姨迎进去。陈阿姨笑容满面：“ 嗨，真巧，幼儿园啊，那姑娘还没对象呢。”“ 真的挺漂亮。”“ 没挑。” 陈阿姨把马特母亲的电脑打开，调出邮箱，接受了马兰兰的照片，然后指给马特的母亲。马特母亲很认真地看着，连连点头。 脾气秉性也好， 那叫脸皮薄哦，一提对象的事儿啊，就捂住脸不松手，脸羞的就像块大红布。 现如今呐，年轻人都放得开，这么保守的姑娘还真少见。好啊，我喜欢。 赶紧把你们家马特的照片调出来，我给姑娘啊传过去。 你等着。 马特母亲迅速坐在电脑前，从文件夹里调出马特的照片专辑。 这里啊，全是马特的，你看着选吧，让马兰兰看清楚了。哦，对了，马兰兰是什么学历呀？ 哟，这我还真没问，反正现在幼儿园老师最次也是高职中专毕业。 马兰兰的学历比马特低一点好，她可以请教马特，省得两个人旗鼓相当犯矫情。 有道理。 陈阿姨选了两张马特照片给马兰兰发了过去。马兰兰在办公室电脑上看了马特照片以后，突然再次双手捂住了自己羞涩通红的面孔，然后竟然忘记了关电脑。屏幕上亮着大照片，她就走出了幼儿园，到隔壁小卖部买了酒心巧克力去了。他要向幼儿园园长和其他老师请客。明明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，这个涉世未深的黄毛丫头啊。在大业公司的大院里，于小五和小花在说话，两个人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，旁边路过的人都看着他俩。一个姑娘和另一个姑娘议论， 小花没看上小官，是因为看上于小五了吧？ 另一个姑娘就回话说， 要让小官知道了，还得跟于小五打架。 一个姑娘又说， 小花爱想跟谁就跟谁，别人干涉不着，小官来了也没用。 另一个姑娘便回话说， 于小五啊，如果不挨打，估计小花还看不上他呢。 真挚的恋情所向披靡，别人的议论挡不住年轻人恋爱的脚步。下了班以后，去村寨的小路上，于小五拎着两瓶酒，跟着小花迎着夕阳在走，像一对剪影走进太阳。而前方的村寨正向他们敞开了质朴的怀抱。 此时此刻，在嘉宇酒店，马特、杨凡和胖子三个人在坐。那天，挤兑胖子说了实话，他已经离婚，但只是和老婆分床睡，老婆还没走。农村的家已经出来好几年，还能回去吗？他老婆说，如果非逼着他回去，他就跳楼。胖子问马特，一个机关男人离婚，名声有多不好，你知道吗？马特冷静地回答说，每个人呐，有每个人的情况，凭什么一离婚名声就不好呢？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谁会愿意离婚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。胖子一听这话，先是一惊，然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马特一声苦笑，起身跟胖子握手言和。看来啊，你也是针线情网了。杨凡果真有这么大魅力，竟然让个大科长神魂颠倒的。胖子哭着说， 我中了杨凡的圈套。 杨凡立马反唇相讥， 我可从来没对别人设什么圈套。 马特哈哈大笑，不知道是谁中了谁的圈套。胖子止住哭声， 小凡，我一定要娶你。 杨凡频频点头。 马特，你听听这诚意，你作何感想啊？ 马特捂住眼睛连连摇头，暗想， 我想把这玫瑰啊伸向小智，眼下怎奈没有机会，杨凡这边又急于让我表态，真让我犯难。 回公司的路两旁栽满绿叶，虽然树叶上落满灰尘，绿树的数量还是蛮多的。树后面的房子稀稀拉拉，高高矮矮，参差不齐。房子后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。马特坐上杨凡的小面包，杨凡要坐在副驾驶位置，被马特硬拉到了后边。马特对司机小鱼说，不许回头看啊。小鱼便痴痴笑。马特咬着杨凡的耳朵，你如果嫁给胖子，可就明出暗头了，将来他的户口进不了天津，他这样的在天津连工作都不好找。杨凡一本正经地压低声音说， 这么说你再考虑把我嫁出去？ 马特呵呵一笑， 拿不定主意呢。 杨凡立即满脸怒容，给马特一个后背。马特挠挠头皮说， 我先给你按摩一下后背吧，我正经八百的跟师傅学过啊。 杨凡不说话，马特讨好的给杨凡按摩后背，他没拒绝。这时候马特的手机彩铃响起，马特停手接听。周大业在手机里边问， 哥们儿，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呀？ 马特故作恼火的回话说， 你催什么催呀，完事儿了能不回来吗？ 汽车进了院子，见周大业来回踱步，正急得团团转，马特和杨凡从车上跳了下来。马特急忙走到周大业跟前问， 是不是电业局的问题呀？ 没错。 马特对杨凡说， 明天呢，我准备请这个电业局的人，你作陪怎么样？ 杨凡说， 我明天去市建委。 马特翻了下眼睛说， 那我就找小智作陪。 杨凡鄙夷的一撇嘴， 哼，你非得动歪脑筋吗？ 马特挠着头皮说， 投石问路呗。 杨凡无可奈何。 还是我去作陪吧。 马特对周大业说， 你看这样行不行？ 周大业皱着眉头说， 你们俩呀，出双入对，花好月圆，我这儿可是焦头烂额了，怎么办都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这个时候太阳正好三竿子高，照得人身上很舒服，马特不觉伸了个懒腰。杨凡斜睨着他一眼便去了办公室了。周大业便拽住马特， 哎，哥们儿，初来乍到还没去过公司厂区呢，走看看去。 两个人来到马路对过厂区大院，一进院儿是顺向的两排高大的车间映入眼帘，车间有100多米长，车间尽头是料场，堆满原料高岭土。车间靠近马路这一方是仓库，开着门可以看到里边已经货满为患。进入车间以后，迎面就是一排长长的流水线，是市里县里引以为傲的半自动化设备。流水线出口处一块块烧得火热的瓷砖经过冷却正在出炉，几个姑娘守在出口分拣，几个姑娘在打包。马特留意到周大业招聘员工赶紧光靠脸蛋，姑娘们一个个都水水灵灵的。周大业指着流水线一本正经地对马特说， 你看这边瓷砖啊一个劲儿的在出，那边却不能销售，哎呀急人呐。 马特点点头揶揄说， 负责销售的杨凡不是很神通广大吗？ 周大业长叹一声， 哎，他已经够尽力的了，我不能再给他施压了。 马特表情木然地看着不停转动的流水线，这县里赵科长正在苦追杨凡，你要是逼急了他可能真架走了。周大业非常纳闷，怎么弄出三角了？ 马特掏出烟来，鬼知道。 周大业制止了马特，车间呢不能抽烟，便又领着马特来到了后院。这里是煤气站，庞大的煤炉在不停地燃烧，制造煤气输送到车间的流水线。周大业指着高耸的煤炉车间说， 现在啊，咱们煤气站又欠煤厂400万，人家追钱追得很紧。 马特皱皱眉头，看起来你这是个空壳啊，硬把我骗来的。周大业从马特口袋把烟掏了出来， 别说那么难听，年底我保证给你兑现了就是了。 两个人点烟沉默，然后回到公司院里。周大业说， 我给你安排了办公室，你进去看看。 马特跟着周大业走进一排办公室的其中一间，只见屋里的办公用具清一色的崭新，桌上放了一个花瓶，插着艳丽的鲜花。周大业说， 怎么样？ 马特点点头， 嗯，都很好，今儿这鲜花啊可以免了，浪费。 周大业摇摇头不以为然说， 云南呐，这地方出鲜花，再说了，我已经许诺要让你工作在金钱美女鲜花之中。 这个时候一个手持一束鲜花的姑娘走了进来，冲周大业点了一下头，便将花盆里的鲜花取出来，把手里的花束插进去。在她一转身的时候，立马让马特一惊， 天哪， 又是一个美女，活脱脱一个青春靓丽的小袁丽。马特情不自禁道：“请问妹妹，你是哪个办公室的呀？” 周大义立马接话：“什么呀？人家是县城花店的小老板。” 小老板顺势递给马特一张名片，马特一看，是佳丽花店，名叫夏佳丽。夏佳丽笑盈盈地说了一句：“有空请光临指导哟。”说完便扭着腰肢走了出去，那小蛮腰一扭便是一道风景。马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门外一声摩托响，夏佳丽消失了。马特暗想，看来这大礼拜我有去处了。这个时候，远处空中飘来筷子兄弟的小苹果的歌声：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儿温暖了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。”马特问周大业：“哪儿来的歌声啊？”周大业摸着鲜花花瓣说：“哎，隔壁焦炭厂的大喇叭。”马特突然一拍脑门：“焦炭厂的出不出煤气呀？”周大业回答道：“出啊。”马特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引过来呀？咱们就不用大量买煤了。”周大业回答：“有这个想法还没顾得上呢，你来了不就好办了吗？”这个时候，小智拿了一页稿纸走了进来：“周总，给电业局的报告写完了，您看看。”周大业不接：“先让马助理看。”周大业拍拍马特的肩膀走了出去，马特把报告接了过来，坐在椅子上示意小智也坐，小智便迟疑地坐在了对面。马特扫了一眼稿纸：“小智啊，你是什么学历啊？”“ 大专。”“ 哦，在哪儿上的呀？”“ 在哪儿上的重要吗？”“ 当然重要了。”“ 市里。”“ 什么学校啊？” 小智有些不耐烦了：“ 马哥，你快看呐，我等着给电业局发传真呢。” 马特皱了皱眉头：“ 你过来看看，怎么能出这种低级错误呢？” 小智急忙走过来，站在马特旁边。马特又开始伸长鼻子闻小智身上的香味儿。小智说：“ 你说话呀，究竟哪儿有问题？” 马特伸手指向一处文字，小智无话可说，便一下子依偎住马特，反让马特一个机灵。这时，马特手机彩铃响了起来。马特母亲在家里正给马特打电话，而陈阿姨就表情殷切地守在旁边。“ 马特吗？哎，你陈阿姨呀，又帮你找了一个姑娘，如花似玉呢。”“ 哎呦喂，老妈呀，您老人家能不能省省啊？我不是告诉您了吗？我已经有对象了。”“ 你甭骗我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我急着等着抱孙子呢。你陈阿姨家的小白眼儿已经上幼儿园了，咱家的大孙子还没影儿呢。对了，这个姑娘啊，就是幼儿园的阿姨，你瞧这工作多好呀，将来有了大孙子就直接送幼儿园，而且幼儿园阿姨的脾气都好，温柔耐心，会哄孩子。”“ 妈，您就别操心我对象问题了，我真的有了，要不然啊，我让我对象跟您说句话。” 马特把手机交给身边的小智，小智顺手接过电话说：“ 伯母您好。” 哟，这是谁呀？声音怪好听的。 我是马特对象。 哎呦喂，你不是马特安排的装样的吧？ 瞧您说的，我们现在天天忙得脚后跟朝前，哪有时间玩游戏呀？ 闺女啊，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？ 哎呦，听你的口音，普通话说得不错呀。 小智急忙把手机还给马特。妈，我们正忙着呢啊，我撂了啊。马特合上手机。 这孩子别撂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 马特母亲无奈地对陈阿姨抖了一下手。陈阿姨不太相信。 马特真有对象啦？ 啊，可能是吧。刚才一个姑娘跟我说了两句话。 哼，刚到云南就搞了对象，可能性不大，最好印证一下。 让马兰兰去云南一趟，机票钱我掏。 对对对对，我去和马兰兰商量一下。 在马特的办公室，马特对小智说， 谢谢你的配合哈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 没什么。 哎呀，我妈呀比我还急，三天两头的给我找对象。 都这样，我妈也是。 马特顺势抓住小智的小手看了一眼，纤细柔软，白白嫩嫩，便把这小手放在嘴上亲了一下。见小智并不拒绝，马特就扭过脑袋，用鼻子使劲儿地闻小智身上。小智痴痴笑着说， 马哥啊，你怎么跟我们家小狗一样？ 乖了，这少女身上啊都有丁香花的香味儿，你身上怎么没有呢？ 小智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还丁香花呢，我刚从厕所回来。 马特拉下脸来，你写的报告全是错误。 小智脸上的笑容立即僵住，马哥哪儿错了呀？ 明天我告诉你。 那现在改不改呢？ 随便。 小智一下子就急了， 马哥你别吓唬我呀，这个样子能发出去吗？ 能。 小智高兴的嘿嘿一笑， 我就知道你骗我。 你现在住哪个屋啊？ 第二排第五个屋。 不好。 怎么不好呀？ 我去看着不方便呐，众目睽睽的。 我晚上在俱乐部唱歌，咱俩可以在那儿说话。 马特一下子换上了一副亲切慈祥的面孔。 小智啊，你的性格真好，真让人喜欢。 小智撇了一下嘴角，笑着跑了。马特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发呆，眼前闪回着小智单纯的笑脸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到财务部了解情况，真实的财务情况让他大吃一惊。马兰兰来到云南，马特却给马兰兰报了个旅行团，让他去旅游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